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五页的第五行。讲义请翻到讲义五的第四页倒数第二行。皆是佛子。上次讲解参与解深密经法会的大声闻众的功德，第一项功德是心善调顺德。今天开始讲第二种功德，皆是佛子，这是第二科，物二，少龙佛种德。少是继续继承的意思，龙是兴盛的意思。能够学习继承佛法，并且传播弘扬佛法，使佛法兴盛不断灭，是少龙佛种。请看讲义五的第四项，皆是佛子。然此佛子自有三义：一，唯曰声闻以是佛子，如及此经、佛地经等。佛子有三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只说声闻是佛子，譬如此解深密经与佛地经所说，清光世云，由佛教立，比圣道深，故名佛子。如说，皆从世尊口生，正法生故。清光菩萨在《佛地经论》解释说，由学习佛所安立的教法的力量，声闻有情，就能够证得圣道。所以称名为佛子。譬如经中说，声闻都从听闻佛口说的教法，而心中的正法得以升起，所以是佛子。有意皆是去大声闻，能少佛种，并不断绝，故名佛子。那也有的说法说，这些参与法会的大声闻众都是回心去向大圣的声闻菩萨，能够继承佛所说的教法以及正法，传播佛法的种子，使令佛法能够延续而不断绝，所以称名为佛子。这是就声闻圣称为佛子。二，唯曰菩萨以是佛子，如《梁舍论》第八卷云，佛子有五义：一，愿要无上圣为种子；二，以般若为母；三，以定为胎；四，以大悲为乳母；五，以诸佛为父。第二种意义是只从菩萨来解说佛子，譬如真第三藏翻译的《摄大乘论世亲释》的第八卷说，佛子要具足五义：一是心中有意愿，要求无上菩提，这是种子；二是必须学习般若波罗蜜多作为生母；三是修学禅定作为安心之处，如同母胎是胎儿的安身之处。 四，出生以后，人需要饮用母乳来长养身体。菩萨需发大悲心度化众生，才能够长养佛道。五，诸佛施设安利大圣教法，有情才能够修学菩萨道，所以是以诸佛为父。真谛是云：成众生身，必具五事。这是真谛三藏自己解说佛子的意义。先说明世间众生能够成就五蕴身的五件事，再说明能成就出世间菩萨的佛子五义。一，父，父是出子之根本，故先名父。第一，世间人的父亲是出生子女的根本，所以先说父。那这应该是属于父系社会的说法。二，种子，父之遗体以为生种子，故第二名种子。第二，父亲身体移出的精子是子女身体的种子，如果父亲的精子有问题，就没有办法受孕，也就不能成就子女的身体，所以第二个说明种子。三，母，虽有种子，若无母怀人，不得成身，故第三名母。第三是母亲，虽然有了父亲与种子，但是如果没有母亲，就没有办法怀孕，子女也就没有办法成就身体，所以第三说明生母。四，胎处，母虽怀之，若无胎果，亦不成身，胎是安身之处，故第四名胎处。第四是胎处，母亲虽然怀孕，如果没有子宫与胎衣来保护胎儿，子女的身体也不能成就，所以胎衣与子宫是胎儿的安身之处，因此第四说明胎处。五，乳母，出生以后若无乳母营养，即不成身，故第五名乳母。第五是乳母，胎儿出生以后要饮乳汁来长养身体，如果没有乳母提供乳汁，身体就会败坏，所以第五说明乳母。佛子一耳有五元圣，佛子要能够成就，也要具备殊胜的相似的五种因缘。一，父圣，诸佛世尊为其父故。第一是父亲殊胜，因为有诸佛世尊才有佛道的存在，大圣菩萨道的佛法是由佛所安立，没有佛也就没有佛子，所以第一先说明佛的殊胜因缘。二，种子圣，以菩提心为种子。第二是种子殊胜，有情发心愿求无上菩提，才算是菩萨。如果弃舍了无上菩提心，就等同于二圣了。所以无上菩提心是成就佛子的殊胜种子。三，生母圣，以其般若为生母故。第三是生母圣。金刚经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能够通达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智慧，就称为般若。所以般若是菩萨的生母。 四，胎藏肾，以福至住持为胎藏故。第四是胎藏殊胜。大圣庄严经论说，福德、智慧、二资粮，菩萨善备无边际。这个是说明菩萨在资粮道的修行。菩萨在资粮道最容易退转，所以要靠福德与智慧这两种资粮的保护，才能够继续住持在菩萨道上。那么另外一种解说是修集福智二种资粮，能够升起认识的力量，才能够引发证入大圣现观。这种说法是摄大圣论说的。所以呢，积极无量的福德智慧资粮是菩萨的胎藏殊胜。五，乳母胜，以大悲长养为乳母故。第五是乳母殊胜，菩萨要发大悲心，无有尽期的度化众生，才能够不入二圣的无余一涅槃。比如说八地菩萨虽然能够证得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并且呢，他会对于这种无相住极深爱要。那由于这种爱要，就可能不想利乐众生，障碍他的大悲心。于是呢，诸佛劝导，令八地菩萨能够发起大悲心，明念一切未解脱的众生，造作利乐众生的一切的毅力事业，要经历一大阿僧祇劫，做庄严佛土，成熟众生的事业，方才成佛。所以菩萨要靠大悲心长养，这个就是乳母殊胜。这是第二项违约菩萨来解释佛子。三，通曰菩萨声闻已是佛子，如智度论七十二云，佛子有五，皆从口生、法生，为须陀洹乃至阿罗汉，即入正位菩萨。辟之佛虽佛法中众因缘，无佛时自能得道，不得言从佛口生，因缘远故。第三种意义解释佛子，就包含了菩萨以及声闻。在《大智度论》的第七十二卷说，佛子有五种，都是从佛出世时安立的语言文字的教法而见到。那是哪五种呢？即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这四种是声闻佛子，第五种是已见圣道的圣位菩萨佛子。二圣中的独觉圣的辟支佛，虽然也是过去世听闻佛法，种下见道的因缘，但是他是在无佛出世的时候，由于过去栽培的善根，他不必闻法，自己就能够见道，所以不说他是听闻佛所说法而生，因为他听闻佛法的因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缘故。那凡夫的佛教徒呢，可能退转，不再学习佛法，所以也不说是佛子。余伽第84，佛性论第二，庄严论第一，摄论第六，施住活沙第13，智度论第41，皆是佛子，恐凡不数。以上的诸论呢，都有解说佛子，可以参阅。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心善解脱，慧善解脱，这是第三颗，悟三心慧解脱德。请看讲义五的第五项，心善解脱，慧善解脱。如契经说，以离贪故，心得解脱；离无明故，慧得解脱。是故诸师释经不同。在佛经中有以离贪故，心得解脱；离无明故，慧得解脱的经文。那各个宗派呢，对这一段经文有不同的解说。分别论者作如是说：心性本净，客尘烦恼所染污故，说不清净；具实本性，心得解脱，慧善解脱。分别说部的论师，他解释这一段经文是说，心的本性是清净的，但是由于心与客尘烦恼相应，客尘烦恼是染污的，所以这个时候心就称作染污心，就说心不清净。如果能够将与心相应的客尘烦恼断除了，那这个时候呢，心就称作不染污心，就说心是清净的。其实不论是说染污心或是不染污心，心的字体并没有不同，染污与不染污只是根据心有没有与烦恼相应而安立的。客尘烦恼的意思是说，心是主，而烦恼是客。那这个尘呢，就是染污的意思。因为烦恼的自性是染污的，所以称为尘。当心与烦恼相应时，心是主，而烦恼是客。作为主的心，字体并无随客而改变，只是假名称作染污心，说它不清净。所以主客是相对的，主是不变的，而这个客是可以改变，可以请他离开的。所以如果将客请走，心的字体还是一样，并无改变，只是因为做客的相应染污烦恼断除了，所以假名称他说不染污心，说心是清净的。经论里头举例说，譬如一个铜器，当这个铜器表面有铜锈的垢染的时候，我们就称这个铜器为有垢器，有了垢染。如果去除了铜锈的垢染以后，那这个铜器就称名为无垢器。意思呢，就是铜器是主，它本身并没有改变，而作为客的铜锈是可以去除的。具实本性，心得解脱，慧善解脱。所以如实说，心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当心和贪爱烦恼相应，是贪染无心。断除了贪烦恼，心就远离了贪，因此说心得解脱。心和无明烦恼相应，就称为无明染无心。如果断除了无明烦恼，心远离了无明以后，就说慧 善解脱。这个是分别论者来解释前面的这一段经文。若依萨婆多宗，心善解脱者，心离贪时，与心相应圣解，解脱贪故，即说圣解，名心善解脱。慧善解脱者，慧离无明时，与慧相应圣解，解脱无明故，即说圣解，名为慧善解脱。非为无为涅槃解脱。若广分别，如大毗婆沙第27、28及72说。依有部的宗义解说契经的这一段文，心善解脱与慧善解脱的解脱是以圣解心所为自体的，并不是以无为涅槃为解脱的自体。心善解脱是以无贪善根来对治贪欲，那经过了长时间的修习，心对于无贪逐渐的应可决定，这个时候贪欲渐渐的减少，一直到心远离了贪欲，心对无贪达到了决定应可不可移转的圣解，贪欲不升起，这个时候就说此无贪圣解，称名为心善解脱。慧善解脱也是同样的道理，是以无痴善根来对治无明，直到智慧对无痴达到了圣解，无明不再升起，就说此无痴圣解名为慧善解脱。无为涅槃解脱是说贪嗔痴等一切烦恼永断，称名为解脱，与心善解脱、慧善解脱的圣解名为解脱是不一样的。这以上的解说呢是参考《大毗婆沙论》第28卷。如果还要再广泛的分别呢，就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的27、28及72卷的论文。经依大圣，现在依大圣法来解说契经的这一段文有四种说法。一，如佛地论，离三界贪心得解脱，如契经说以离贪故心得解脱，离一切染污无明慧得解脱，如契经说离于无明慧得解脱。解云：佛地论义由心慧故，正得离贪无明，所得无为为解脱体，于理无为，论不简故。这第一种说法是佛地论所说的心善解脱，是心已经远离了对三界的贪爱，所以心得解脱。那这是说大声闻众已证得无学清净智界，不再被三界贪爱烦恼所系缚，心得解脱。所以契经说以离贪故心得解脱，离一切染污无明慧得解脱。这一句文原册书没有，那参考了佛地论文把它加上去，那么意思比较完整。慧善解脱是说心已经远离了一切染污无明，所以慧得解脱。一切染污无明呢，就是指烦恼障。这是说大声闻众证得无学清净智见，断除了一切烦恼障，慧得解脱。所以契经说离于无明慧得解脱。 那原策疏解释说，佛地论的意思是说，由于心得解脱与慧得解脱的缘故，大声闻众正得远离一切贪爱的系缚，与断除一切烦恼障，得到无为涅槃，是此心慧解脱的字体。那佛地论的论文只写了离三界贪心得解脱与离一切染污无明慧得解脱，并没有再简别出而写出无为涅槃为解脱体，但是在道理上面是没有相违的，将无为涅槃为解脱体这个道理并不相违。二，若依制度论第三卷云，复次诸结始，属爱属见，属爱烦恼复心，属见烦恼复慧，如是爱离故，属爱结始亦离，得心解脱；无明离故，属见结始亦离，得慧解脱。大智度论第三卷说，复次，诸结始属爱属见。结始呢，就是烦恼的译名。烦恼能够使众生造作恶业，结成苦果，流转三界不得出离，这个是劫的意思。烦恼能够随逐众生，系缚众生于三界中不得出离，是使的意思。那么烦恼有见烦恼与爱烦恼两种，见烦恼是迷惑于无常无我等真理而升起的我见等烦恼，它覆障了智慧，使我们不见真理。如果能够破除无明，则见烦恼都被破除，就得到了慧解脱。爱烦恼是迷惑于色声等世间事物而升起的贪等烦恼，它覆障了心。如果能够破除贪爱，则爱烦恼也就被破除了，就得到了心解脱。这是第二种说法。三，又涅槃经二十五云，贪嗔痴心永断灭故，心善解脱，于一切法知无障碍，慧善解脱。第三种说法是涅槃经第二十五卷说，贪嗔痴心永断灭故，心善解脱。这个是说一切烦恼障永远断除了，成为心善解脱。于一切法知无障碍，慧善解脱。注意这个地方了。我们前面讲到说一切烦恼障永远断除了，成为心善解脱。这边看到于一切法知无障碍，慧善解脱。你可能就马上想到说，是把一切的所知障断除了。那么《涅槃经》这里的解说是：习所不闻而今得闻，习所不见而今得见，习所不道而今得道。这样的解说对大声闻众是合适的。如果将于一切法知无障碍解说为断除了一切所知障，那么这个是佛才有的功德，大声闻众不具有这种功德。所以要依涅槃经的解说，习所不闻而今得闻，习所不见而今得见，习所不道而今得道，这样子来解说慧善解脱。四，若依智论第三改善名好然好解脱，自有三义：一，简易外道离欲人，一处一道心得解脱，非于一切障法，故不名好。心善解脱、慧善解脱，在《大智度论》第三卷，作为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好解脱呢，有三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说，大声闻众好解脱，是要简别不是外道 得禅定的离欲人，一处一道心得解脱。所以一处就是指欲界处。好，外道成就了色界定，离了欲界欲，所以说它是于欲界处心得解脱。一道是指外道认为成就了禅定就是涅槃，那外道的离欲人已成就禅定，所以说于一道心得解脱，或者也可以解说一道就是离欲界欲，外道已离欲界欲，所以说于一道心得解脱。非于一切障法故不名好。外道虽然离了欲界欲成就色界定，但是呢并没有离一切烦恼障法，所以不说它是好解脱。那大声闻众已离一切烦恼障法，所以说是好解脱。好，这是第一项。二，简内道中学人虽得解脱，有残结使故，非好解脱。第二种意义是简别声闻众中的初果、二果以及三果的圣人。这些圣人虽然已经解脱了见道所断的分别性烦恼，但是呢，修道所断的具身性的烦恼还没有完全的断尽，所以说他们是有残结使，因此不是好解脱。而大声闻众于见道修道的烦恼都已经完全断尽了，没有残余的烦恼，所以是好解脱。三，简无学中退法阿罗汉得实解脱，非好解脱。第三义是简别阿罗汉中的退法阿罗汉。关于小圣圣人证得果位以后，他的果位会不会退失，各学派有不同的说法。有部宗认为初果是绝对不会退的，而二果、三果、四果可能会退果。金部宗认为初果及四果是不会退果的，而二果及三果可能会退。大众部认为前三果可能会退，第四果绝对不退。譬喻师认为四种果位都没有退过，而大圣唯识宗认为四种果位都不会退过。那所谓的退法阿罗汉是什么呢？退法阿罗汉是可能退失宪法乐住的根本禅定。阿罗汉有六种，我们下面依显扬圣教论来说明六种得无学果位的阿罗汉。前面讲因为各个学派对于证得了圣道的果位会不会退这件事情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呢对于认定你有没有得到圣道的果位也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有的人到南传去修学，没有多久他的老师就跟他讲说你证了初果了，或者你证了二果了，或你证了三果，或你证了阿罗汉。那他回家以后他发觉奇怪了，回家以后是阿罗汉呢怎么看到了太太还有欲，阿罗汉应该是没有欲了。那为什么呢？就是这边讲的有的学派认为四果也会退，所以他就说你证阿罗汉了但是你还会退转，所以各个学派有不同的说法。所以你如果想要得果位的话到南传去比较快，他很快就给你认定你得果位了。显扬圣教论第三卷一退法为成就如是软根，若思自害不思自害，若放逸若不放逸，俱可退失宪法乐住及世间功德， 不能炼根，不能发起圣品功德。在《潜阳圣教论》第三卷说，第一种是退法阿罗汉，这种阿罗汉呢，它是属于软根，或者就是说是属于钝根的根性。若思自害，不思自害，自害就是自杀。阿罗汉自害以后，便进入了无余依涅槃。那这一种根性的阿罗汉，无论他是否思维自害进入无余涅槃，若放逸若不放逸，放逸是对于善法不欢喜，努力修学，对于恶法呢心无防护，称为放逸。简单的说，不如理作义就是放逸，如理作义呢就是不放逸。而这种阿罗汉，无论他放逸或者不放逸，俱可退失宪法乐住及世间功德。宪法乐住就是指色界的四种禅定，具有身心二种安乐，所以称为宪法乐住。那么无色界定，它没有身安，而净分定有安乐，但是这个安乐不广大，所以不说无色界定跟净分定是宪法乐住。那么退法阿罗汉遇到了恶缘的时候，不论他有没有思维自害，或者不论他是放逸或者不放逸，他都有可能退失色界定以及世间的功德。不能炼根是说他不能够修学，使自己从软根转变为利根。瑜伽师地论的57卷说，无学位的退法、思法、护法、住不动及堪能通达，这五位的阿罗汉都有炼根。那么要怎么跟这里会通，说不能炼根会通呢？那么可以这样说，退法可以炼根转思法，思法可以炼根转护法等等，可以顺着次第转，但是不可以超越。所以说退法不能炼根，直接超越的转为立根。不能发起圣品功德，它不能引发司法以上的超越他品位的殊胜功德，这个是退法阿罗汉。二，司法为成就如是软根，若思自害即能不退，不思害时即可退失。此人做事思维，宁使我胜诸魔，不令诸魔胜我，如是思已而思自害，此亦不能炼根，不能发起圣品功德。第二种是思法阿罗汉，他也是属于软根种性。当他遇到恶缘的时候，如果他能不放逸，能够思维，宁可我自害而胜过诸魔，也不可以让诸魔胜过我。于是呢，他思维自害，这个时候呢，他就有可能不退失宪法乐住等功德。如果他不做此思维自害，那他就有可能退失宪法乐住的功德。他只能炼根转为护法阿罗汉，不能直接转为利根。炼根没有成功以前，不能引发升起护法以上品位的殊胜功德。这是司法阿罗汉。三，护法未成就如是软根，虽不思自害，不放逸故能不退失，若心放逸即可退失，不能炼根，不能发起圣品功德。第三种是护法阿罗汉，他也是软根种性。当他遇到恶缘的时候，不用思维要自害，只要他能够不放逸，就有可能不退失宪法乐住 以及世间功德。如果他心中放逸，就可能会退失这些功德，那么他能够炼根成为住不动阿罗汉，但是不能直接炼根成为立根阿罗汉，他不能引发住不动以上品位阿罗汉的殊胜功德。四，住不动为成就如是软根，虽不思自害，即行放逸，然皆不退，不能炼根，不能发起圣品功德。第四种是住不动阿罗汉，这也是软根种性。当他遇到恶缘的时候，不思维自害，或者不行于放逸，也能够不退失现法乐住及功德。但是呢，可以炼根成为堪能通达阿罗汉，不能直接炼根成为立根阿罗汉。他不能引发不动法阿罗汉的殊胜功德。五，堪能通达为成就如是软根，堪能不退，能炼诸根，即能发起圣品功德。第五种是堪能通达阿罗汉，它也是软根种性，有堪能性，不退失现法乐住，它能炼根成为不动法阿罗汉，成就以后呢，即能引发不动法阿罗汉的功德。六，不动法为从先来自性成就立根，此人于诸善根不为以得退法之所动摇，亦不为发圣功德及上炼根之所动摇，是故说明为不动法。第六种是不动法阿罗汉，他从过去努力的修行，自信成就了立根性的阿罗汉，他的现法乐住与功德的善根，不会因为遇到退法的恶缘而有所动摇，也不会为了引发殊胜的功德而动摇。那堪能通达阿罗汉，当他向上炼根成为不动法阿罗汉以后，也不会再动摇，所以说明为不动法。那以上的六种阿罗汉，解说完毕。那么下面要解说什么是十解脱。《瑜伽师地论》90卷，若阿罗汉根性顿悟，于世间定是其退法，未能解脱所有定障故，名十爱心解脱，以退法故，时时退失，时时现前故，说明十。于现法乐喜欲正住故，说明爱。瑜伽师地论第90卷说，顿根性的阿罗汉，因为没有解脱禅定的障碍，所以得到世间的禅定以后，可能会退失禅定。那么这种阿罗汉就称为十爱心解脱。那这个心是禅定的意思，因为他的禅定可能退失，在遇到好缘的时候，可以使禅定现前，得到现法乐住；在遇到恶缘的时候呢，他又可能退失禅定，所以称为十解脱。而且呢，他得到禅定与失去禅定可能不止一次，所以说时时退失，时时现前。在《契经》里头有说，有一个阿罗汉，他的名字叫做徐提迦，这个阿罗汉是十解脱阿罗汉。那这位阿罗汉呢，他曾经有六次得到了舍戒定，那又有六次退失了所得到的禅定。所以当他第七次成就禅定的时候，他心中恐惧退失这个禅定，于是呢，他就持刀自害，进入了无余涅槃。 于宪法乐，喜欲正住故，说明爱。十切多阿罗汉对于宪法乐住非常的喜爱，但是呢又怕退失，所以他非常殷勤的守护，非常的保爱他所得到的禅定，希望禅定能够安住而不退失。那这个就叫做爱。那论里头举了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爱，说譬如有一个人，他有一只眼睛已经瞎了，那这个瞎了一只眼的人呢，他对于他剩下的那一只眼睛就非常的爱护，唯恐遇到了恶缘而失去剩下的那只眼睛，所以呢就称为爱，是这个意思。不动心解脱者，为阿罗汉根性力故，一切皆以无漏道力而得解脱，于一切种都无所失。与实解脱相对的是不动心解脱，这是力根种性的阿罗汉，对于宪法乐住得到不退，一切的烦恼障以及定障都被他以无漏的道力所破除，获得了解脱。与所证的解脱道以及宪法乐住都不再退失。根据大毗婆沙论，前面的五种阿罗汉都是属于顿根种性的阿罗汉。虽然前五种阿罗汉对于宪法乐住有退与不退，但是呢前五种阿罗汉都是属于实解脱阿罗汉，只有第六种不动法阿罗汉是力根性，决定于宪法乐住不退，是不动心解脱。详细状况呢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101卷问，何故名实解脱？实解脱是何意？大毗婆沙论解说得名实解脱的意义。答：有彼解脱待实得故。实虽有多，略有六种。一，待得好衣食者，为彼要得细软纤净圣妙衣服时，乃得解脱。若不尔者，则不得解脱。回答说，彼阿罗汉要解脱禅定的障碍，得到禅定，必须要等待有好因缘的时候，他才能成就。那这些好因缘呢，有很多种，大约可以分为六类。第一种好因缘是得到好衣食，这一类的阿罗汉得到有人布施，质地细软，色泽鲜艳，干净的殊胜美妙的衣服的时候，那他修禅定就可以相应成就色界定。那如果不能得到好衣，他就没有办法解脱定障。二，待得好食时，为彼要得美妙饮食苏密等时，乃得解脱。若不尔者，不得解脱。第二种好因缘是有人供斋，或者是他托钵乞食的时候呢，得到好的食物。这一类阿罗汉呢，他要得到了精美妙味的饮食，譬如说从牛乳中提炼出来的酥油，或者是得到了蜂蜜等等呢，他修禅定就能成就，不然就不能成就。这边讲的得到美妙的饮食啊，不是说你们去参加禅食的时候给你一大堆东西吃，吃不完还硬塞，不是这么回事，那不叫得到美好的饮食。这边是说他得到适当的饮食，因为当时乞食并不容易，得到好的东西也不容易，所以呢如果能够得到酥油或者蜂蜜， 那因为平常起食不容易呢，所以身体不是很好。那得到酥油蜂蜜的时候呢，吃下去就可以滋润身体。那这个时候它就禅定，就容易相应。啊，不是说你已经吃不下了，还要硬塞下去。啊，这个是定障，吃太多了是修禅定的障碍。三，待得好卧具食者，未必要得厚软卧具、床褥等食，乃得解脱；若不尔者，则不得解脱。啊，制度论说卧具就是指床榻、被褥、帷帐、枕头等。啊，第三种好因缘食是这一类阿罗汉要得到好的卧具食。啊，好卧具是厚并且软的床榻、被服等，这个时候呢，他修禅定就能相应，不然呢，他不能够相应得定。四，待得好处所者，未必要得极尽处所、胜妙房舍时，乃得解脱。若不尔者，则不得解脱。啊，第四种好因缘是得到好处所修行。啊，彼类的阿罗汉要得到山林极静的处所，或是庄严殊胜的房舍。啊，譬如说住到皇宫去。啊，那他这个时候就禅定呢，就可能会相应，而得到解脱。啊，不然呢，就不能得到解脱。五，待得好说法使者，未必要得如理应机教戒教授时，乃得解脱；若不尔者，则不得解脱。啊，第五种好因缘是能听闻如理的教法。啊，彼类的阿罗汉呢，当得到如理并且契机的教戒与教授，这个时候他修禅定就会相应解脱，不然呢，就不得解脱。如理，这里讲如理是要符合修定的道理。啊，契机是说教导的教授与教戒，那能够解决修禅定者他所面临的定障，啊，谓之契机。所以你们禅食的时候，晚上要去听课，啊，如理应机的教授教戒。能够帮你呢解决你的定障。六，待得好普特伽罗时，未必要得具圣德行、秉性柔和、易共住者，与同住时，乃得解脱；若不尔者，则不得解脱。第六种好因缘是有好的共住者，具圣德行。在此呢，就是指证得禅定功德的人，已离了欲界欲，他没有嗔恚，啊，所以说他秉性柔和，这样子的人容易共住，能够与这样的人共住，修学禅定就容易成就，啊，不然呢，就不得解脱定障，不能成就禅定。那十解脱阿罗汉要得到这六种好因缘的时候，就有机会成就禅定，但是也不是决定成就。另外呢，当他成就禅定的时候，如果遇到退缘的话呢，也不是一定会退失，就是有可能会退失，这样子。刚刚讲到第六项，就是要有好的共住者。师父以前说过，要修行的人与不修行的人是不能共住的，是不能共住的。为什么？修行的人在昼夜六时，他都要抓紧时间学习。不修行的人呢，他不学习，他虚妄分别的时间多，那这样子呢，他的心就安不住。他的心安不住，他就要找人聊天，聊天呢，就会谈一些什么呢？没有毅力的事情。 打扰他人的修行。那你和这样的人共住，你想要修行，跟这样的人共住，就会被他拖累，而没有办法修行，因为他会来占用你的时间。另外呢，有邪知见的人也不能跟他共住，因为他的知见错误。那这一种人知见错误呢，他又特别喜欢在大众中传播他的邪知见，那这样大众就不能安住了。我刚出家的时候，法云寺就有住几位老和尚，那有一位老和尚就是喜欢修苦行啊，没事就要打一个饿七，七天不吃饭，只喝水不吃饭。那师父到台湾去讲经呢，我们沙弥留在那边嘛，那沙弥就要听比丘讲法嘛，那他就跟你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佛法。那师父回来了就问我说最近学了些什么啊？那我就跟师父报告我学到的东西。师父听一听说哦，心里就有数。然后过了两个礼拜就请他签单了。这种人邪知见的人不能共住。是故违约立根阿罗汉说好解脱，那参与法会的大声闻众都是立根阿罗汉，所以说是好解脱。再看下面的经文，戒善清净，这是第四颗悟四戒善清净德，请看讲义五的第六项。金光菩萨是有三义，一曰六知是戒善尽，故佛地论云，如契经说具足六知名戒善尽。金光菩萨以三义解说戒善清净。第一义呢是曰六种戒律仪解释戒善清净，在佛地论中引用佛经说，如果能具足六种戒律仪而不犯，就是戒善清净。那我们下面解说六种戒律仪。一，住净施罗，所受学处三业不犯。第一律仪是安住清净戒而不违犯。施罗是梵语，翻成汉语是戒，意思呢是清凉。造作罪恶的身口意三业，能使心中热恼。佛制定戒律，防范我们造作罪恶的三业，使我们心离热恼，这个就是清凉。所以我们要安住在清净的戒律仪上。原册书解释说，所受学处三业不犯，就是住净施罗。学处是指戒律，戒律要先学习以后才能够持戒清净，所以称为学处。戒律必须先要戒子发心求取戒，再经过种种受戒的仪轨，由戒师传授，再由戒子接受，才完成受戒，这个称为受学处。戒律规范了受戒者的身口意三业，受学者必须所有受学的戒律都不违犯，才是住净施罗。一般而言，声闻戒注重在身口二业的戒相是不是违犯了， 戒律。但是此处的大声闻众已经回小向大修菩萨行，所以在戒律上就要要求三业无犯才算是清净的。二，擅自防守别泄律仪，未能防护七聚律仪。别泄律仪，别是不相同的意思，每一条戒都有个别不相同的禁止恶行的功能。泄是泄脱，戒能够泄脱恶行，所以称为泄或者泄脱。律仪简单的说就是律法与仪式，禁止恶行的法是律，教导善行的法是仪。我们能够遵守一条戒律，就能够得到那一条戒律所禁止恶行、成就善行的功德，因此称为别泄律仪。比如说你持不杀生戒，就禁止了你的什么杀生恶行，成就了你不杀生的善行，那么你就得到这一条戒律的功德。擅自防守，唯有自己调伏自心才能够防守不犯戒律。能调伏自心是善的意思。原策书说，能守护七聚律仪是擅自防守别泄律仪。七聚呢就是指出家五众，比丘、比丘尼、学法女、沙弥、沙弥尼与在家二众优婆塞与优婆夷。七聚弟子都有受持各自的戒律，但是此处的别泄脱律仪专指比丘律仪。比丘为七聚之首，列举出比丘戒就代表了七聚律仪都包含在内了。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的第22卷。所以以上是第二戒律仪。三，鬼则具足，位于威仪行住坐卧，或于所坐，为着衣服便利等，或于善品加行诵经坐禅等，成就鬼则，随顺世间，不越世间，随顺毗那耶，不越毗那耶。这是第三戒律仪，鬼则具足。鬼是规范，则是规则。比如说车子依着规则行走，在轨道的范围之内，这个车子的方向就不会混乱，就容易行走，不会出车祸。佛弟子依着佛制的规则而行，就不落入外道，容易修行，不被世间讥嫌。佛弟子于一威仪，二所作事，三善品加行，能成就鬼则而不逾越，是为鬼则具足。原策书解说鬼则具足，位于威仪行住坐卧，成就鬼则，随顺世间，不越世间，随顺毗那耶，不越毗那耶。这是第一，依威仪解说鬼则具足。威仪的仪是礼仪节度，威是威德，行住坐卧能够合于适当的礼仪节度，就能够显现威德，成就鬼则。随顺世间，不越世间，世间人对于行住坐卧有共许的礼仪，那我们就随顺世间礼仪，不逾越世间的规则，如此呢，能够避免世间人对我们的讥毁。随顺毗那耶，不越毗那耶。毗那耶是梵语，汉译就是戒律，意思是调伏与灭。十守戒律能够调伏烦恼，灭除罪行的意思。佛制定戒律，安立规则。我们是佛弟子， 随顺戒律，不逾越违反戒律，就不会被圣人或者是修行相应的善友，或者是共同修行的人，或者是持戒清净的人所呵责。或于所作为着衣服、便利等成就毁则，随顺世间不越世间，随顺毗那耶不越毗那耶。所作事就是指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譬如着衣服，穿衣服要符合穿衣服的规则，便利，上厕所也要符合上厕所的规则，还有刷牙、洗锅，入聚落乞食，床具要怎么样的安置，这些事情都要符合世间的规则以及戒律的规则，不要逾越，不要违反。或于善品家行、诵经、坐禅等成就规则，随顺世间不越世间，随顺毗那耶不越毗那耶。善品家行是指修行的事情，譬如说诵经，我们一起诵经的时候呢，要合于大众的速度，然后我们的声音要跟大众的声音相合，不要大家念的一个声音你声音特别高，或者是大家念一个声音你声音特别低，这样子就不合。所以诵经有诵经的规则在，然后呢，经本不要放在地上，这些规则。坐禅的时候不要打扰大众，并且呢，要依着教导师所教导禅坐的方法来坐禅，还要见到尊长的礼仪，还有照顾病人怎么照顾，称许有德行的人，这些事情都是属于善品家行，做这些事都要符合世间与戒律的规则，不要逾越，不要违反。如果能够于威仪所做事以及善品家行都成就规则，那么就称为规则具足。四，所行皆系具足，为五处非比丘所行，所谓唱家、淫女家、孤酒、王、旃陀罗，如是五家及诸如来所至之处，除此所余衣食行者，如是名为所行具足。第四戒律仪是所行皆系具足，所行的处所也要注意，不该去的处所就不要去，可以去的处所要在适当的时间去，这个称为所行皆系具足。圆策书说有五种处所不是比丘应该去的地方，第一是唱家，又称唱令家，这个是杀羊卖肉的地方，那么在卖羊肉的时候你需要吆喝，这个就称为唱令。那么杀生卖肉的处所呢，就不是比丘该去的地方，就不要去。二是淫女家，在印度当时有一些国家是允许卖淫的，那这个地方就叫做淫女家，这种处所比丘也不应该去。三是孤酒家，是卖酒的处所，比丘也不应该去。第四是王家，王家就是统治人民的人，还有政府官员的家，也不应该去。五旃陀罗家，旃陀罗家就是以屠杀为业的处所，也不应该去。最近就谈论到印度，他们最近就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杀牛的问题，杀牛以后用牛皮来做皮革，这个就是旃陀罗的事业。那印度他们有的宗教是把牛视为圣物，所以不允许旃陀罗杀牛，所以为了这个事情就争论很大，最近争论很大。 那么除了以上这五个处所以外，还有佛戒律所制定的处所，说你不可以去的，那么就不可以去。啊，譬如说，在戒律中有规定，啊，这个居士他不尊重比丘，那么大众生就依戒律的规定开会，然后决定说不可以到这个居士家乞食。那么大家同意了以后，就不到这个居士家去乞食，即使他拿食物来给你，你也不可以接受，就是把他并了，一直要到他道歉为止。那么大众开会决定可以开，那么才接受他的施食。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有恶犬的地方不可以去，有恶兽的地方，譬如说那地方有蛇，那边有老虎，那么也不可以去，有命难之处都不应该去。你要住的地方，那边经常会有土石流，那你就不要去住那个地方。那么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比丘不应该去的处所，那么其余可以去的处所呢，也要在适当的时间去。比如说乞食是可以的，你可以到居士的处所去乞食，但是呢你要在适当的时间去，你不要晚上去乞食。那么这个就是所行皆系具足。五，于维系罪见大部位。第五种戒律仪是于维系罪见大部位。维系罪是佛制的轻罪，譬如说身上带佛像到厕所里面去，这是不可以的，但这是属于轻罪。或者是在佛堂里面，你在佛堂里面睡觉，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佛堂，如果上课你打瞌睡，犯罪，犯轻罪。由于犯小罪呢，就有可能引发大罪，而障碍你得圣道，或者是你来生的时候呢，就往生恶趣，所以要见大部位。那么下面的解释是引自《瑜伽师地论》第22卷。位于诸小，随小学处，若有所犯，可令还境，名为小罪。于诸学处现行毁犯，说明为罪。即毁犯已，少用功力而得还境，说明为小。由是因缘名为小罪。先解释为小罪。位于诸小随小学处，诸小学处就是佛制定的轻戒。随小学处呢，是说佛制的这些轻戒，我们不注意的话呢，就容易毁犯。所以佛又制定了一些随顺于这些小戒，又制定了一些容易持守的规则。遵守这些随顺小戒而定的规则呢，就不会犯这些小戒。所以这些规则就称为随小学处。若有所犯，可令还境，名为小罪。这些小戒与随小戒，如果毁犯了，立刻发怒，然后做法忏悔，就可以使令你的戒体恢复清净。那这些戒罪称为为小罪。于诸学处现行毁犯，说明为罪。这些戒律，我们心中升起烦恼，而显现身口的行业上违反了戒律，是现行毁犯，那么这样就成立了罪行。既毁犯已，少用功力而得还境，说明为小。既然毁犯了戒律而得罪，只要先发怒而不要复藏，然后再依法忏悔，这个称为少用功力。这样做就可以使令戒体恢复清净，清除戒罪， 所以说这些戒罪是微小罪。啊，有以上解说的原因呢，就称名为微小罪。佛要涅槃之前，祖父阿难说，小小戒可以舍。小小戒意思就是什么？微小的戒可以舍。那么问题就来了，小小戒的定义在哪里？那这里说少用功力而的环境，就是说你如果发怒了不复常依法忏悔，那么就可以使戒体恢复清净。如果依据这个规则来讲的话，除了四根本罪以外，其他的戒都可以发怒忏悔而的恢复清净，那就是说其他的戒也都是小小戒了。那这样子做比丘比做居士还好，是不是？他只有四条根本戒，居士还持个五戒，居士不可以喝酒。那饮酒戒是属于什么小戒？我觉得如果依照刚刚的规则来讲的话，它就属于小戒，所以比丘就可以喝酒。所以这样子的话，这种定义就有问题存在。所以他这边讲少用功力，就要注意什么叫做少用功力。所以不只是说先发怒不复常再依法忏悔是少用功力，因为你在做法的时候还有不同的做法，你犯的戒的等级不同，你要恢复清净的时候做法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对一个人忏就可以，有的时候要对三人以上忏，有的时候要有20位清净的比丘在场才能忏，而有的是不能忏。所以这些学受戒以后都要学清楚。所以你们居士如果要去受五戒，要学清楚再受戒。不要去受了戒还不知道什么是戒，回去犯了戒，犯了根本，犯根本下一生必堕地狱。对，所以一定要把戒学清楚再受戒。但是这边不是要你不受戒 ，OK？ 因为五戒来讲，前面的四个戒是属于信戒。你不管是不受戒，你去犯了这四种戒，下一生都是地狱的哦。所以不如受戒，不如受戒。那这边把微小罪也讲完，就今天讲解到这里。下一次上课是9月6号，那么9月6号是禅食，所以9月6号就不上课，所以再下一次上课是9月20号。有没有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那个今天讲那个戒清净的那个第六支世界善清善净哦，这个第二点善自防守别解利益，这个别解利益要怎么解释？刚刚没有听得很清楚。 别的意思就是每一条戒都不相同，所以每一条戒都是个别的一条戒。那么每一条戒它能够解脱你一些恶行，增长你一些善行，所以能够解脱恶行增长善行就称为解脱。那律仪就是戒律了。所以每一条戒律它都有，都是不同的功能。 就他都能够禁止你做一些特别的恶行，跟成就一些特别的善行，所以叫做每一条戒律是一个别解脱律仪。比如说不杀生，他禁止你杀生的恶行，成就不杀生的善行，那他跟不偷盗就不一样。对，是不杀生是一条戒，那不偷盗是另外一条，那这两个是不相同的，所以叫做别。但是他们的解脱也就不一样。 法师阿弥陀佛，这是讲义五的第六页。最下面第四段，若依制度论第三这一段，第一项，刚才法师其实有念到，我确认一下，我确认一下有没有，对，说简易外道离欲人，一处一道心得解脱，非于一切障法，故不名好。法师有念到，但是我们讲义上是少了障法两个字之一。 嗯，那就把。把障法加上去。 然后翻过来第七页，刚才在讲这个十解脱的时候，讲到说不动心解脱者，有提了一个。有一位尊者哦，说他六次得了禅定，六次退，然后第七次得了，然后他就自杀。想要问一下，就是我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对这个有什么看法？佛是不同意自害的。 嗯， 佛是不同意自害的，因为世间人对于自杀有什么看法？是不同意的，对不对？ 嗯， 所以你自杀，别人也不知道你是阿罗汉，虽然你入涅槃了，但是别人不晓得。那讲说，哎呦，佛教的圣人还会自杀，那给别人的印象不好。那有很多人就因此会击毁佛教。那击毁佛教，它的结果是什么？他下生可能要去恶道。 嗯，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好，那再翻过来第八页这边，第六大项戒善清净，其中清光菩萨是有三义第四项，刚才有讲到说不应，比丘不应该去的地方，举了几个。那如果是这些人要请比丘供养的话呢？ 可以拒绝， 可以拒绝， 可以拒绝。 是必须要拒绝，还是可以去？ 如果他到别的地方供养，可以，你可以到僧团来供养。 哦， 比如说你也可以请我到别的地方去，不见得一定要到你那个地方去。 哦，就是比如说出来外面这样子。 是，比如说你到 金色供， 金色或者到什么地方供养都可以，或者你来到金色供养也可以。 嗯，好。然后刚才提到那个小小戒可以舍，可是，因为佛是用了两个小，用了两个小，应该不至于说只有四。 它叫微小戒，那翻译也可以翻成小小戒，微不是小的意思吗？ 哦。对，对，是。好，那问一下跟上次有关的哦，就是上次有同学提到说关于那个如来藏的那个问题啊，我想要问一下，因为我回去有想一下， 他说一切众生皆有理性佛性，是真如法性。那这个真如法性是跟佛的法身是，因为法身是骗一切处，那这两个是相等的吗？ 我们前面讲法身的时候不讲了，佛的法身通常包含两种嘛，一种是法性身，就是理性佛性，理性身嘛，一种是佛的自受用身嘛。那自受用身是什么？是有智慧的吗？ 所以法身范围更广。 所以你讲法身的时候，就看你要包含在哪个定义里面。 OK，OK， 好。然后你记得法师你以前上课有提过，说成佛在某个角度上就讲说他不是有情。这就拿哪个层面来说？ 有情就是有情事。有情事的意思呢，就是有烦恼。 OK，OK，OK。 那佛有没有烦恼？佛没有烦恼，所以从这个观点讲说，他不是有情，离开有情事。 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在其他地方看过说，就是佛就佛度化众生，在众生这一方面而言说，众生界是不增不减，这怎么说？ 众生界不增不减，佛度化众生，众生界不增不减。那这样子的话，就只好就以第五种种性有情来讲了，就是一禅体 哦，他没有成佛的， 他没有出离的可能嘛，所以度化他，他不增不减。 OK， 好，然后 这个就是什么智力急转弯了。 另外想再问一个，就是也是跟如来藏有关系，就是以前我听，就是下课回去的时候有听师居士在电梯问你说如来藏跟唯识怎么会通，可以如果还记得的话可以帮简单提一下吗？ 不记得了。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师父今天上课讲第六页，就是《显扬圣教论》讲阿罗汉是有六种，所以有从退化一直到不动化。那师父也有讲说各部派的定义不一样，就是说，譬如说。出国、二国、三国，在唯识讲是都不会退。那他的这些退法，那这些菩萨，他是不是就是讲，譬如说阿罗汉，我就在这个六个位阶里面退来退去，还是会掉下来？四国退到三国，三国到二国。 他这边讲会退失的话，就是照唯识来讲，会退失就是他的禅定会退失。那其他的果位就不会退失，就是智慧，因为他已经把烦恼灭掉了，烦恼灭掉了，不可能说他又出现了，所以在智慧上面他不可能退失，可是他在定上没有消灭，那就看你阿罗汉他的那个功力，就这个阿罗汉他的功力强，他是立根种性的，他把定上也都消灭了，所以他可以到什么？可以修到内境定区。 就等于是会解脱阿罗汉的意思。 具解脱阿罗汉。 具解脱。 具 解脱是全部啊。那会解脱有的是。 那会解脱阿罗汉 没那么强。 会解脱阿罗汉是没有正禅定。就是他是在未到地定。或者是说他没有成就色界定。 那他这个是算这里面的六种之一。 这边的退伐罗汉师傅他也有成就禅定，然后又退失。 OK， 所以他有部分是可能有重叠，但是不是完全重叠。嗯， 谢谢。 所以我们最好是说，在因为的时候就多下功夫修行，比如文法你就要重复的文法，修定就要重复的修定，不要说有这个寄望，就是说有占便宜这回事情，没有占便宜这回事情，你把基本功做结实了，那么以后你证入的时候就结实，一分努力一分收获了。但是我看现在的世界，大家都还是希望能够借着佛菩萨的力量而成就嘛，所以修密法的人还是多嘛。但是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那都是方便。你在修这个法之前，他没有跟你讲清楚这个修法的条件是什么，他只跟你讲修这个法，然后他可以成就什么，但他条件没讲。那你条件不符合，你修这个法你是不可能得到那个果的，因为你没有那个条件。但是现在那方面都不讲，所以很多人修到最后都不相应，就是这个道理。以前有一段时间很流行修一个叫做心中心法门，大陆有一个元婴老人他们传心中心法门，说修2000座，一坐2小时，2000座，当生成就。那这个就很吸引人了。可是你如果说进一步去上课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中间讲，他会跟你讲，但是你不会听进去。就说你这一坐里头2个小时之内不能有一丝妄念。但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不会听进去，你只会听到什么2000座，每一座2小时，然后成就。就现在没一个成就的，他那个重要点他就给你带过去。所以要搞清楚，很多法都是这样，很多法都是这样，都是你要有禅定，然后你在那个禅定当中，那当然可以去。就是我要有禅定，我也不担心去阿弥陀佛这件事情。就是临终我的心很静，我就是决定去阿弥陀佛，我就去了。那重点就是我没禅定嘛，是不是？所以他教你没有禅定没有关系啊，你多念佛啊，你念到一心不乱。好一点，你念到一心不乱，你可以成就某种定力，欲界定的后几座或许可以，那你去的几率就大了。所以有很多法他都没有讲清楚，那没有讲清楚也是应该，那因为本来就是密法，本来就不对外传的，而现在呢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对外传，都到处讲，到处讲就不叫密法，不密了。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